第七集，许岩又睡了一上午。昨晚在酒吧昏天黑地，沈直来电话的时候，手机被许年一把抢过去接了，因为怕他哥心软。但实际上，许岩根本没打算接来着。后来他把手机关机了，现在还没开。 连着两天宿醉，感觉都要被掏空了。 洗漱完，许岩回到床上，摸起手机开机，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手机沉睡了一整晚，也有点懵，卡了一秒，提示栏开始显示收到的各种消息。许岩懒得看，先打开外卖软件，精挑细选之下，最终点了个全宇宙连锁餐饮，黄焖鸡米饭。 应该让许年叫阿姨来做饭的。 再打开微信，回了几条消息，和许年互相伤害了几个回合，许岩又往下翻过些群聊，最后猛然看见沈直的聊天框上有个鲜明的红点四。怎么说呢，有种被临幸的感觉，毕竟沈直很少主动给他发微信，回复消息的时候也绝不多说一句，聊天框上的数字基本都是一。许岩还暗搓搓联想过沈直是不是因为做一才总是只回一句，但转念一想，自己做零的废话这么多，看来跟属性没有关系，不爱就是不爱而已。说心里没有起伏是假的，昨天才离开，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喜欢六年的人彻底放下。感情不是举杠铃，能重重扛起又能重重摔下，没那么干脆，渗透的纠缠的藤蔓似的攀在身上，只能一点点割断剪碎。点开消息，第一条是昨晚的， 在哪儿？ 其余是今天早上。 我出去一趟，助理说之前订的西服到了，你回去签收一下。他们说没人在家，你手机关机。 熟悉的言下之意，你应该在家的，为什么别人送西服过去却没人开门？你是干什么吃的？许岩盯着屏幕看了好几秒，才按下接听键，没说话。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从前他们之间永远不会冷场，因为许岩总会积极主动的开口。现在他不说话，沈直似乎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于是两个人同时沉默。过了一会儿，沈直才问： 在哪儿？ 声音响在耳边，有点低。许岩没出息的右耳不受控制地麻了一下，顿了顿才回答： 在外面。 酒还没喝够是吗？ 今天休息日，客户约他去打高尔夫。路程半个小时，原本十点就该出门，他在书房里坐到十点十分，那十分钟几乎是他看着手表一秒一秒走过去的，但许岩始终没回来，好像铁了心要跟他对着干。 中午本来想给您送西服，不过家里没人在，打许先生的电话也是关机状态，许先生他好像一直没回去。 不是，你之后请个保姆吧，毕竟我这个多功能老妈子已经跑路了。不对，沈直马上要订婚了，请保姆的事不用他说，人家自然会安排，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可那我该怎么说？说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不会麻烦你了，你自由了 baby。 这句话出口意味着他们之间为期六年的关系就此截断。许岩不舍，当然不舍，他曾经在过去的几年里无数次的幻想自己和沈直的结局，好的坏的，这段感情原本就是他单方面的执着与坚持，所有的苦头和心酸都是活该，含着血也得咽下去。可许岩发现自己原来还是有底线的，当倾尽全力的付出无法收获任何回应，反而走向了不堪的局面，他会跑得比谁都快。他蹒跚学步那么久， 摔倒又爬起，一次接一次，好不容易学会了走路，却突然意识到往后还有更多未知的庞大的东西等他独自摸索和领悟，而最后的答案未必遂人意。不是未必，是一定不会。 说话。 哦，我那什么，我出差了，我早上回去的时候你不在家，我拿了点东西又出门了，我临时出个差，也不知道多久，就这样。 他可以干脆的离开，但无法亲口说再见。无论沈直是什么反应，惊喜的、快意的、嘲讽的、轻蔑的，许言都不想再承受。他已经不计尊严的过了好几年，在这个最后关头就给自己留点脸面。从心动到心冷，六年不是一句再见就能彻底告别的，所以什么都不必说。成年人多狡猾，时间一到双方自然明了，对大家都好。 啊，不说了， 我还有事先挂了。哎，还是有点沉重，但也爽。 手机里传来忙音，沈直往后靠在椅背上，静默片刻之后打开微信，给助理发了条消息。五分钟后，许岩的手机收到了来自前公司人事主管的信息。 刚刚捷奥集团有人来问我你的事。 许岩刷的坐起身，这一下动作太猛，脑袋都冒了金星。他艰难的打字。 问什么？ 就问我你还在不在公司，我说你前天已经离职了。 很诡异，在知道沈直已经发现自己离职的这一刻，许岩反而瞬间松懈下来。沈直那么聪明，肯定懂是什么意思。进度条直接被拉到底，那很好。许岩猜沈直现在一定很高兴，可能已经订了批烟花爆竹在路上，讲不好明天就订婚，以后应该会更爱笑。那张冷脸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可惜从不愿意在自己面前展露。 哦，好，我知道了。 刚发出去，手机铃再次毫无征兆地响起来，屏幕上大大的 A 沈直三个字犹如三口铁锅咣咣咣砸向头顶。许言顿时紧张，沈直大概是觉得被糊弄了，兴师问罪来了。他想也没想，翻下床，从钱包里抠出取卡器，把电话卡拆出来。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形式感。他把电话卡放在大拇指指甲盖上，然后指尖顶着食指指腹向上一弹，小小的电话卡咻的一声飞出去。飞到哪儿无所谓，过段时间再去找。当然要找。互联网时代，一个手机号挂钩支付宝、银行卡各种账号，放弃它的代价太大，许言没那么傻。电话是打不通了，然而微信又响起来。 你闹够了没有？ 就这么一句话，隔着屏幕许言都能想象出沈直脸上不耐的冷意。他看过太多次，按理说早就该习惯，可胸口还是忍不住发闷，像一块块石头接连摞在心头，喘不上气。乖乖收敛了这么多年，哪怕再受到冷落，心里再郁闷，许言也没有对沈直摆过半分脸色，没说过一句重话。他一个人尝尽心酸苦涩、委屈难过，这源于当初的一厢情愿。许言自负盈亏，不打算狡辩，他早就认栽，并且心甘情愿。可到了这个时候，沈直却只觉得他在闹脾气。他的心如死灰，尊严涂地，求之不得，在沈直看来不过是无理的闹剧。同为男人，沈直真的半点都无法共情自己在知道他将要订婚时的绝望和心灰意冷吗？是的，是的，一直都是，不止这一件，几年来无数的细节都在佐证着这一点。沈直只拿他当床伴， 当保姆，所以在许岩妄图情感所求时，沈直从来置之不理，冷眼旁观。许岩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答案，但当事实真的如泰山压顶立在眼前，难免让人感到悲哀。 所以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和我在一起？ 当然得不到回答，许岩点进沈直的头像，把他拉黑了。 你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当然闹够了。花6年爱你这样冷情又狠心的人，确实是够了。